罗马书的第31讲，我们刚刚先讲完大卫传，是吗？大卫传记不记得结束的时候我用什么经文来结束？我说大卫最后在阿罗拿的打谷场献上祭物，来都是回应神的怜悯，是吗？我就是用了罗马书的12:1-2，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所以圣经真的非常之精彩，无论是旧约新约，你见到的信息都是一致。哇，有人说牧师，你今天讲两节的经文啊？喂，你有时讲两章的经文的，一篇道。如果我讲旧约呢，因为很多故事真的可以呢一篇道讲两章的经文。新约呢真的很丰富、很精彩、很重要，所以我呢要用一些时间来讲这两节的经文，因为是很重要。今天的题目是如何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一个非常之熟悉的一个题目，是保罗叫我们怎样说要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听就听得多了，咁究竟点样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呢？我今日就要同大家嚟到分享。保罗首先系用咗11嘅经文话俾我哋听好多嘅神学啊，好多嘅理论，然后去到12-16咧啊，叫我哋要实践，要行出嚟啊！哇，有好多人都同我讲过，牧师，我好中意听你讲道，喂，但系你嘅讲道得个教字。好少实用嘅嘢喎，好少教我哋点样实践㗎喎。喂，但係我可以话俾你听，呢个正係保罗嘅模式嚟嘅。若果我哋要行得出嚟，我哋首先要点呀？要明白道理，要明白教义，係咪？若果唔係嘅话，点样能够行得出嚟呀？冇可能。所以保罗吩咐提摩太，在说提摩太前书的4:6，他说你要服从真道。在说提多书的1:9，他又提醒提多，他说你要坚守所教的道理。其实这个正是保罗写作的作风。你见到保罗在加拉太书讲了4的教义，然后在5:1，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夹制。哇，保罗讲乜嘢啊？你哋而家明白道理，明白教义啦，你要行得正，企得正，你要行出嚟啦。喺以弗所书，保罗用咗3嘅经文讲教义，然后喺4:1，佢话我为主被困嘅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有没有见到啊？行事为人，你们要行出来了，你们不是只是知道真理。而在哥罗西书呢，保罗用了2的经文讲教义，然后在3:1-2，他说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哇，你们现在知道了应该怎样做，就怎样要活出那美好的见证，不要再想着地上的事，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在腓立比书，保罗用了1的经文讲教义，然后在2:1-2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喂，你们现在知道了这么多的教导，应该怎样同心合力一起来到为主作工，你们要行出来。这个这样的模式不单止只是在保罗的书信，在其他的圣经的书本都是一样。在约翰福音的13:17，约翰说你们既知道这事，就怎么说？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你们行出来就会得到神的祝福。雅各书的1:22，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雅各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是 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係嘛？我時時都話好多基督徒頭大身細，兩隻腳就細到不得了，係嘛？個頭聽埋好多好多嘅知識教義，但係行出嚟咧行唔到出嚟。雅各話乜嘢啊？唔好做一個聽道嘅人，要做一個行道嘅人。所以保罗经过了十一章的经文讲教义之后，在说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至到二节讲什么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明白神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有没有见到啊？要我们走出来了，是吗？要我们去侍奉祂了。等阵你们就会见到，其实在圣经里面侍奉这个字和敬拜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来。所以这里不单只是讲给我们听最高侍奉的境界是怎样，甚至话俾我哋听最高敬拜的境界是怎样，就是怎样将我哋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就是最高的侍奉，最高的敬拜。嗱，有好多人佢哋都寻求属灵敬拜的方式，佢哋会去怎样，会走去参加灵恩派的聚会，想经历一下神，经历一下他们的气氛，又会怎样啊？去参加那些有神迹医治的教会的敬拜，是吧？哇，见到个牧师一手拍落个人的头那里，即刻就怎样，整个人瞓咗在地下度，又说会医治，是吧？又说会赶鬼，喂，一时间真的好像几动人的，是吧？真的一时间可能令你觉得很熟灵，但是长此以往你发觉，喂，很多这些东西都不是真的，是吧？很多时你会慢慢慢慢你看看不过如是。其实最高熟灵的敬拜不是在神的身上你希望得到任何的经验，不是这样的。最高的敬拜是什么啊？你能够付出几多，不是你能够得到几多，这个才是真正属灵的敬拜。现在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啊？希望在神的身上得到更多的经验，得到更多的东西，是吧？得到更多的恩赐，甚至可以医治赶鬼。但是问题不是在神的身上我们希望得到乜嘢，而系我哋点样付出我哋所有，呢一个先至系真真正正属灵嘅敬拜。嗱，保罗用咗十一章嘅经文俾我哋见到乜嘢系因信称义嘅教义，神嘅爱系点样，神嘅怜悯系点样，然后保罗讲乜嘢啊？佢唔系话喂，你哋仲需要啲乜嘢啊？问神攞啦。他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他说你们现在要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有力的生命不是在乎从神的身上能够得到些什么，或者得到更多的东西，而是怎样我们能够将我们所有的来到献给神，这个才是真真正正有力的生命。很可惜，现在基督教有一个错误的观点，令到人很沮丧的。就是什么是成功的生命啊？这个人就是得到神的祝福咯，是吧？神祝福他有钱，神给他有更多的东西，那就是成功的生命咯。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现在成功神学是这么流行，这么多成功神学的教会都是这么多人，为什么啊？个个希望从神的身上得到更多的东西，是吧？不是啊，真正的敬拜，真正的侍奉是将你所有的献出，而不是希望在神的身上得到更多。我们见到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敬拜。耶稣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救赎了我们，是要我们荣耀祂，是要我们将我们自己献给祂。保罗在腓立比书的三章三节，他给基督徒的定义是什么？基督徒是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这个才是一个敬拜者，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侍奉者。彼得在彼得前书的二章五节，他说你们来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有没有见到一个真正的敬拜者，一个真正的侍奉者是怎样的？是以神的灵来到敬拜，是吗？是将自己献上成为神悦纳的灵祭，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敬拜者。那你说，喂，在旧约好像不是这样的，在旧约你就带一只动物走去献给神，是吗？喂，的确，旧约的人带着他们的羔羊，他们的斑鸠去到圣所，然后交给祭司，祭司就宰杀了，然后放在祭坛上高献给神，是吗？但是现在呢，这种这样献祭的方式已经结束了，神不再希望人带任何的动物来到献给他，不是死的牲畜啊，神是要活祭啊，不是死了的动物啊，是活着的。代表什么啊？是出自我们的内心，是吗？是从我们的心，是从我们的思想，将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来到献给神，当作活祭，这个才是重要。那你说，喂，旧约好像不是这样的，圣经是不是不同了？不是的，在旧约已经是有一样的教导。在《士撒母耳上》的十五章二十二节，经文讲什么？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有没有见到啊？在旧约献祭的目的是什么？不是献一只死了的动物给神，喂，你死好过我死了，是吧？我就将你献给神，那、啊、我自己就没事。不是找一只动物来代替自己、啊、是什么、啊、用一只动物来代表自己服从的心、啊、是活着的，不是死的，在旧约已经是这样。大卫在诗篇的五十一篇十六至十七节，他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经文讲什么？神不是在乎外在的献祭，外在的献祭已经是停止的了，他要的是内在，从心，从我们思想发出的活祭，这个才是他想得到。他是呼吁我们要为他摆上，呼吁我们要为他是付出，这个才是活祭。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属灵的祭，圣经告诉我们听，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祭司，我们都要献上属灵的祭。你说有些什么的祭啊？例如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讲到嘴唇的祭，经文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的嘴唇的果子。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在人的面前来都是承认神，这个就是我们嘴唇的祭，是嘴唇的果子。还有两个祭呢，很相似，一个是馨香的祭，一个是酒祭或者是奠祭。我们先讲什么是馨香的祭。在《士以弗所书》的五章二节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在说旧约，我们知道是有燔祭、平安祭和素祭，都是怎样献给神的？是烧了，是吗？一烧的时候有股馨香的气味，为神所喜悦的、啊、 以弗所书的五章二节话，耶稣基督将他自己为我们牺牲，将他自己舍了命，成为馨香的祭献给神。而酒祭或者奠祭呢，我刚刚先至讲完大卫传，是不是又是给我们见到了旧约和新约都是一致，大卫将勇士拿给他的那杯水晓出来当是酒祭或者奠祭献给神，是吗？其实在住旧约献祭的时候，那些祭物烧到含含声，祭司就会倒些酒上去，哇，啲酒立刻就蒸发，就会点啊？升起又是去到神那里，同埋馨香的祭是很相似。保罗在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七节，将自己献上当作酒祭或者奠祭，耶稣基督呢将自己献上当作馨香的祭，我哋都好需要学习。嗱，而家我讲咗半日，先至讲到主题，就是我哋要点样先至能够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嗱，今日嘅大纲一共系有四点，第一点就系要将自己嘅灵魂献上，第二点就系要将自己嘅身体献上，第三点就系要将自己嘅思想献上，而第四点就是要将自己的意志献上。我们先讲将灵魂献上，除非我们的灵魂是属于神，除非我们是有重生的灵，我们根本不能够敬拜神，不能够将我们的灵献给他。圣经叫我们的灵做里面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灵是已经被救赎，但我们的身体还未被救赎。在罗马书的八章八节话，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若果不是我们有重生的灵，已经被救赎的灵，或者我们有生命改变的灵，我们根本不能够明白神的信息，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除非一个人真是得救，我们才能够献出我们的灵，若果不是的话，我们根本不能够献。我头先话我哋又有四样嘢要献俾神，当作活祭有四样嘢。若果我哋唔系真正得救嘅人，我哋唔能够献我哋嘅灵魂，我哋唔能够献我哋嘅身体，唔能够献上我哋嘅思想，更加唔能够献上我哋嘅意志，甚至我哋连神嘅话语都唔能够明白。就系好似哥林多前书嘅二章话，属血气嘅人唔能够明白神嘅事。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愚蠢的。你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对一个未信的人听得上来觉得愚蠢，我自己未信的时候我都觉得是愚蠢。所以神绝对不会叫一个未重新得救的人将自己的灵魂献给他。所以一个人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他的灵魂一定要是已经被救赎。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有没有见到保罗叫他们做什么话？弟兄，是吗？就是已经得救的人，是灵里面得救的人，所以保罗才能够劝他们。若果不是的话，劝不劝到啊？劝不到，是吗？我们不能够将自己是献给神。保罗说我们要回应神，因为神首先怜悯了我们。罗马书的一章至十一章，保罗讲出神的怜悯，对我们有很大的恩典，然后在十二章叫我们将自己献上，是不是很过分啊？当然不是啦，是吗？神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恩惠，现在叫我们献回自己是很应该的事。那你说，喂，神给我们有些什么的怜悯啊？喂，我跟大家讲罗马书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哦、罗马书的五章十节讲什么啊？我们能够与神和好，透过耶稣基督，是吗？这个是神的怜悯。五章二十一节罗马书说我们得到永生，我们配不配得到永生啊？当然不配啦，这个也是神的怜悯。 罗马书的第六章和第七章说我们得到主内的自由，在罗马书的第八章说我们有儿女的名分，而且永远不能够同神的爱分开，这一切都是神的怜悯。所以保罗现在劝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劝这个字原文的希腊文 Parakaleo 这个字是充满温柔的劝告来的。在说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六节，记不记得耶稣基督提到我们的身上都会有保卫师有劝慰师，是吗？就是圣灵，圣灵这个字就是 Paraclete 这个字，同埋劝告这个字是同出一个字根。我们配不配受到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当然不配啦，是吗？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五章话给我们听，神将圣灵浇灌在每一个信他的儿女身上，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儿女，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有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罗马书的第八章讲得很清楚，圣灵是神藉着他的怜悯给我们，不是我们配得到的。只有藉着圣灵，我们才能够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没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根本做不到。马其顿教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哥林多后书的八章三节，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捐助。这里讲什么？马其顿教会筹款给耶路撒冷的教会。马其顿教会是很贫穷的教会，他们面临很艰难的时期，但他们仍然很乐意来到捐赠，他们仍然是很慷慨地来到捐赠。你说他们怎能够做到啊？个答案就在哥林多后书的八章五节，他们照着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有没有见到啊？他们是属于神的人，他们将自己献给神，所以他们才能够将他们的款项将他们的金钱都献给神。他们首先是要属于神先，若果我们的灵魂不属于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将我们所有的献给神。所以第一点我们讲的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灵魂献给神。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亦都要将我们的身体献给神。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怎样说？将身体献上，是吗？我们基督徒的身体是神的殿，无论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都是这样说给我们听。神不单止是要我们的灵魂，他还要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已经被救赎，是我们永恒的部分。我们的灵魂永远长存，我们的身体呢？若果耶稣基督回来之前你去世，你的身体是会是死了，但是耶稣基督再次回来的时候，你的身体是会复活。神不单止要我们的灵魂，亦都希望得到我们的身体。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新人、我们的新创造是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都需要将我们的身体献给神。但是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我们人性所在的地方，是我们罪性所在的地方，是吗？我们已经被救赎的灵住在未被救赎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亦都献给神。正如罗马书的六章和七章都有讲，在罗马书的六章十二节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罗马书的七章二十四节呢，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系嘛？我哋嘅身体未被救赎，好多时会阻碍圣灵嘅工作，所以我哋一定要连我哋嘅身体都要献俾神。嗱，我哋嘅身体唔系净系你见得到、摸得到嘅部分，我哋嘅身体系包括我哋嘅思想，包括我哋嘅意志，所以好多时唔系咁容易将我哋嘅灵同埋我哋嘅身体嚟到分开，好难划分界线。因为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意志。嗱，罗马书的八章说我们的身体仍然在这里等候着被救赎。几时会被救赎啊？当耶稣基督再次回来的时候，不单止的灵魂得救，我们的身体都会得救。罗马书的七章二十四节，保罗说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而在书罗马书的七章二十五节，保罗说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所以今日保罗叫我们连我们的身体都要献给神。其实今日的经文和罗马书的第六章是很相似。罗马书的六章十三节怎么说啊？也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皿，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皿献给神。保罗说你不要将你的身体献给罪，不要去犯罪成为不义的器皿，你要将你的身体献给神成为义的器皿。保罗说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身体献给罪作罪的奴仆，就必至于死。哇，你说为什么？喂，这个人不是接受了耶稣基督吗？为什么会必至于死？若果你说你自己接受耶稣基督，你仍然继续犯罪，而根本你没有一些的悔改的意念，你可能不是一个真正重新得救的人，咁你就必至于死，系嘛？但系咧喺罗马书个六章十六节话，作顺命嘅奴仆以致成义。若果你系服从神嘅话，这个就反映出你系一个真正得救嘅人。但系若果唔系嘅话，就必至于死。帖撒罗尼加前书嘅四章四节，保罗话。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我们得救的灵是要守住我们未得救的身体，未救赎的身体。保罗叫我们的身体做什么？卑贱的身体。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日，我们仍然每一日都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果我们已经被救赎的灵反而被我们未被救赎的身体控制住，这样是很得人害怕。我们的灵住在未被救赎的身体里面，随时可以妨碍圣灵的工作。我们的身体就是欲望的中心，就是罪的中心，所以我们一定要顺从圣灵，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是间中献上。保罗说要继续的献上，每日的献上。保罗其实是给我们有很大的警告。在哥林多前书的九章二十七节，他说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说我要我的身体服从我，免得我传福音俾人哋，点样话佢自己反而唔能够得救？这个我哋每一个基督徒，我哋都要好小心。喺树哥林多前书嘅六章十三节，保罗话：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保罗话：千祈唔好服从自己嘅身体，身体想点做就点做。我们一定要是服从圣灵。我刚才说保罗说我们的身体是卑贱的，是不是？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 这个亦都是原因，在树基督教的历史当中，你会见到很多的那些修士会怎样啊？糟质自己的身体，是吗？啊，身体是卑贱的，所以我要糟质它、啊、我要将自己钉十字架，又鞭打自己，是吗？其实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圣经的教导我们的身体都很重要的。在哪里见到啊？帖撒罗尼加前书的5:23，保罗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这里、啊、可以拆开一点讲一点，因为这里呢说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很多人就说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啊？三元论，我们是有灵和魂和身子三个三元，是吗？其实圣经的教导是二元论，我们是有灵魂有身体。那你说这里为什么说灵与魂呢？其实这里魂灵魂的魂字比较好的翻译是生命。保罗讲紧乜嘢啊？我哋嘅灵当然已经系改变咗啦，系嘛？有属神嘅灵，咁我哋嘅魂咧系我哋嘅生命，我哋嘅生命都要有改变。然后咧，我哋嘅身子喺耶稣基督翻嚟嘅时候，亦都会有改变。所以当耶稣基督翻嚟嘅时候，可以完全无可指责。有冇见到啊？呢度唔系讲紧三元论，呢度系讲紧我哋要有生命嘅改变。嗱，讲翻转头，保罗喺呢度话俾我哋听，我哋嘅身体好重要，因为保罗唔单止为帖撒罗尼加教会信徒嘅灵魂祷告，亦都为佢哋嘅身体祷告。有冇见到啊？其实我哋嘅身体好重要嘅，我哋时时翻到嚟啊，听牧师讲道，你系用咩听噶？啊，用你对耳仔听噶嘛，系嘛？啊，你读圣经系用乜嘢嚟到睇噶？用你对眼嚟睇噶嘛，系嘛？喂，你思考圣经咧，系用乜嘢啊？系用你个脑啊嘛。咁你同人哋传福音咧，系用你把口嚟到讲噶嘛。你若果系为主奔跑咧，系用你对脚，系咪周围去传福音？若果你系为主作工咧，系你用你对手。你有冇见到啊？其实我哋嘅身体系好重要。仲有一样咧。我们要越来越成圣，越来越似耶稣基督。成圣是怎样？喂，你的灵魂已经成圣了，是你的身体，是吧？在身体以外你能不能够成圣啊？你不能够。所以圣经的教导其实身体是很重要，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你说活祭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活祭是跟旧约的献祭成为强烈的对比。旧约的献祭是什么啊？是死祭来的。哇，你将这动物、啊、的尸体献给神，是吗？现在神呢要我们是活的祭，是献给他。嗱，我们可以讲有三点什么是活祭。第一，这个是永远的祭。不是好像旧约咁样一次过就献咗俾神㗎喇。喂，你将嗰隻动物烧咗之后化为灰烬，係咪能唔能够将佢攞返嚟再烧过啊？梗係唔能够啦，变咗灰烬啦，係一次过㗎咋嘛，係咪？但係而家呢啊，係活生生，我哋係永久嘅祭，係不断咁献俾神，係继续咁献俾神，而唔係一次过好似旧约嘅祭物一样。除了这个是永远的祭，第二点是什么？还是活生生的祭。这点是很重要。我们敬拜的耶稣基督是怎样？是活生生的嘛。回教的始创人穆罕默德在哪里？死了啦，是吧？喂，佛教的始创人释迦牟尼在哪里？死了啦，是吧？耶稣基督仲系活生生嘅，佢而家喺父嘅右手边为我哋嚟到祈求，就系俾我哋有信心能够将自己献上。呢个系第一点。第二点咧， 佢亦都俾咗我哋有个活生生嘅样板，系嘛？哎，我哋话要成圣，越嚟越似耶稣基督。我哋有个活生生嘅样板，我哋嘅样板唔系死嘅，所以我哋能够系越嚟越似佢，因为我哋知道佢系点样样。第三点咧，佢复活嘅身体亦都俾我哋有盼望，献上我哋自己。所以我哋是有活生生的信心，我哋是有活生生的盼望，这一点是很重要。所以我哋这个祭亦都是活生生。还有第三点呢，这个祭是圣洁的祭。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尾，保罗说要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其实旧约的献祭都有讲到，记不记得旧约的献祭要献怎样的祭？没有瑕疵，没有斑点的献给神，是吗？是完美的，是最好的。所以我们都要是将自己献上作圣洁的祭，是最好的来到献给神。圣洁这个字的翻译在希腊文是哪个字？是 Hagios 这个字。Hagios 其实在希腊文不是圣洁，是分别为圣，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我记得我读旧约的时候，我的旧约老师讲到这个字的时候，他怎么真的带埋个砧板，带埋一嚿肉走来个班房度，用把刀劈下去，斩开嚿肉两边，然后他拿起其中一边说，这一个就是分别为圣，这个就是我献给神为圣洁的。那你说，喂，分别出来和圣洁这两个字很不同，为什么不找个好一点的希腊字来到代表圣洁？原来在希腊文没有圣洁这个字的。你看看希腊的神，希腊的神话里面，希腊的神，希腊的偶像都是有罪的，冇圣洁噶佢哋吓，所以冇呢个字咁啊点啊？咁所以咪要揾分别出嚟呢个字咯，系嘛？其实嘅意思系一样，但系喺佢哋嘅字入边系冇圣洁呢个字。嗱，喺住旧约马拉基先知都有闹以色列人，佢话你哋专将嗰啲系盲眼嘅吓、锯腿嘅动物就献俾神。喂，你献俾省长，省长都唔要啦，何况你献俾神，系嘛？哇，跟住佢讲咩啊？这是万军嘅耶和华说的。喂，佢系代表神讲紧话，当时嘅人真系咁样。喂，你话我冇、我边度有献残废嘅动物俾神啊？我冇咁做啫。喂，我开始嘅时候同大家讲过。敬拜啊、献祭同埋侍奉系同一个字、哦。喂，你侍奉嘅生涯又点啊？喂，牧师话：喂，早啲翻嚟教会啊！我哋做呢件事，咁、早我都未起身，系嘛？啊，我不如夜晚啊，夜晚嚟。哎呀，夜晚我唔揸得车噶。喂，早又唔得，夜又唔得，咁你几时先得啊？喂，牧师话一齐去做短宣啦、啊。我唔得。自己去旅行就得，但是去做短宣又不得。喂，这些是不是残疾的动物献给神啊？有时我们自己都要想想，是吗？嗱，我为什么说侍奉和敬拜是同一个字啊？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保罗说，我们将自己献上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侍奉这个字在这里 Latria 这个字是一个名词，但是在罗马书的一章九节，保罗说，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作见证。这里是 Latrio 这个字是动词，两个字都是同一个字，但是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都是代表侍奉，都是代表敬拜。所以真正的敬拜是什么？不是长篇大论的祷告，不是有礼仪有仪式，不是去点蜡烛要穿着特别的服饰，是吗？不是有七彩的玻璃，不是有非常之好的气氛，是吗？感人的气氛，不是说有动人的音乐，大锣大鼓，是吗？ 不是说去到敬拜令到你鸡皮都起埋。现在就是很多人希望走去不同的教会，就是经历这些这样的经验。真正的敬拜是什么？真正的侍奉是什么？是将自己献给神，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嗱，我哋讲完咗要将灵魂献上，我哋讲完咗我哋甚至要将我哋嘅身体献上。第三点，我哋要将我哋嘅思想都献上。罗马书嘅十二章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明白神那善良纯全可喜悦嘅旨意。将思想献上系乜嘢意思啊？哇，你的思想你要作出决定的、哦、你要决定，你要容许你的灵魂来到是将你未被救赎的身体活出那新人的样式。你要是决定不要给你的身体来到作王，来到犯罪。如果我们要我们的灵将我们的身体献上的话，我们的灵一定是要得到更新才得。注意保罗教我们有两样东西，一样他说不要做，一样他说要做。不要做的是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做的是什么？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嗱，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世界啊？你说是很自我的世界、啊、都是为了自己的，是吗？自我自私自大。哇，为什么说自我啊？ self esteem 不是圣经的教导来的，但是个个都讲求 self esteem， 是吗？要人尊敬自己，讲到自尊、啊、你看同性恋的人都是一样， 他要你们来到尊敬他。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要人来到尊敬我们，我们尊敬谁啊？我们尊敬神。自私是什么啊？怎见到人自私啊？就算基督徒一样是这么自私，你在疫情你见到基督徒一样去抢厕纸，一样去抢口罩，一样去抢那些消毒液，是吗？跟其他人完全没有分别，就是好像我们的生命就是旨意这些东西的了，不是依靠神的。喂，你们说我讲到不够贴地都好，是这样，这个是事实来的。仲有呢，自大，美国人真的很自大，现在就沉迷晒那些球赛，篮球、垒球、足球，是吗？你看看那些这样球员怎样啊，自大到不得了，对我们的弟老哥，对我们的仔女真的有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都是要很小心，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被神透过保罗来到呼召我们，不要跟随这个世界的目的，不要跟随这个世界的理想，不要跟随这个世界的道德标准，这些都是撒旦的诡计。所以约翰，使徒约翰说，全个世界都是俯伏在那恶者的手下，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九节。嗱，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是什么啊？不要去假装，不要扮嘢，不要去入乡随俗，不要戴上这个世上那些人的面具，这个就是不要效法的意思。世俗的人的嘢，我们都很希望得到的。哇，他的衣服真是漂亮啊，是吧？好时髦啊，我又想要，是吧？哇，他的玩具又很正啊。嗱，我唔系讲紧细佬哥嘅玩具吓，我系讲紧手机最新款嘅手机，最靓嘅跑车，系嘛？人哋有，我哋又想要。保罗讲乜嘢啊？我哋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变化呢个字系乜嘢啊 ？metamorphosis 呢个字啊，系乜嘢嘅意思啊？彻底嘅改变啊！唔单止你系扮嘢喺外表有改变。而是怎样？你外表是反映出你的内心，这样才重要。不是说扮嘢在外面被人见到你好像很谦卑，好像你没有效法这个世界，但是要出自你的内心。登山变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七章就是用到这个字。意思是什么啊？登山变像 耶稣基督本来是神，是吗？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有人的身体，所以他的兄弟都不信他的最初。喂，你不是跟我们这么高这么大，是吗？为什么你说你自己是神的儿子？他的兄弟都不信他的最初，后来慢慢才信了，是吗？喂，因为怎么看来看去都不觉得他的样子外表有什么不同。但是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的十七章呢，耶稣基督内在的神圣在他的外在表现出来，他的身体发光被人见到，就是他的外在和他的内心是一致。我们都是需要一样，是吗？我们都需要将我们的思想，内里的思想反映出，以致我们的外在都是这样。这样是很重要。那你说使到人心意更新是哪个的工作啊？是圣灵的工作，是吗？我刚才都讲过，哥林多后书的三章十八节说，使我们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有没有见到啊？是圣灵的工作。那你说圣灵怎么做到啊？我时时都说圣灵永远同神的话语是一致，圣灵不会是同神的话语是有任何的矛盾。在哥罗西书的三章十节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做他的主的形象。有没有见到啊？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怎样才在知识上能够渐渐更新啊？你看埋后面的经文，哥罗西书的三章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哇，你今天突然间瞓醒觉，你说哎呀我要这样做，你怎知道你要这样做啊？圣灵说我听的，圣灵叫我的，是吗？喂，你走去看看神的话语怎么讲，是吗？有很多时候你自己想做一样东西，你就夹硬说是圣灵叫你做，但是圣灵不会跟神的话语有矛盾。你觉得是圣灵叫你做的事，你要印证一下是不是神的话语，好像哥罗西斯的三章十六节所说。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保罗用了十一章的经文在罗马书说给我们听要怎样做，教义是怎样，然后去到十二章才说给我们听现在你要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讲完了，我们要将我们的灵献上给神，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我们要将我们的思想献上，最后我们要将我们的意志献上。其实这一点就比较容易了，因为当你已经将你的灵、将你的身体、将你的思想献上之后，你就会认同神的旨意，你就会好像耶稣基督所说，神啊，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你会跟神说，喂，你不要照我以前所想的，现在你想怎样我就怎样，是吧？你要什么就是我所要的。我们就会接受神完美的旨意，我们会放弃我们自己的旨意，我们不会再在乎我们住在哪里，拥有什么或者不拥有什么，只要神认为是好的，我们就认为好。当我们有了更新的思想，我们的意志就能够服从神的旨意，我们就能够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们来总结一下，保罗用了十一章的经文讲出神的怜悯，讲出因信称义的教导是怎样，然后将精华浓缩在两节的经文里面，叫我们怎样能够回应神的怜悯，回应神的恩典，就是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至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明白神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用了整篇道来讲这两节的经文，非常之丰富的内容。 咁你话好啦，牧师我知啦，我会献噶啦，啊就系、是、好似洗礼一样咯，我起码会献一次噶啦，唔系噃，甚至唔系间中献下噃，你要点啊？你要任何嘅时候，无时无刻都刻意藉住神嘅话语嚟到更新自己嘅心意，以致你能够服从神嘅旨意。以致你能够服从神完美的旨意，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愿神祝福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罗马书的第十二章，透过保罗告诉我们要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愿意我们都能够将我们的灵、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都献上，愿意我们无时无刻都能够刻意这样藉着你的话语来到更新我们的心意，以致我们是能够服从你的旨意。愿意我们有生之年都能够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行为来都是见证你的恩典、见证你的怜悯。愿意我们都能够在新的一年都能够有心来都是广传你的福音，将你的好消息来都是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将那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